红起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聚千维网，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我们的红起点每个工作日呢，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每天都收听。红起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大家记住啊，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不好意思，我不得不再一次告诉大家，养老金这个关乎社会公平的话题，这一次又是被外媒啊给提起来了，并成为这两天的热门话题。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社会呢有一些不公平的这个制度，养老金制度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公职人员呢，他们个人呢并不向社保啊缴纳养老金，但他们退休以后呢拿到的这个养老金却高出非公职人员很多，这些交的没交的多啊，有的呢高出要两三倍。不只是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之间有差距，还有其他的公民呢，比如说农民。那公务员有的退休金达到7000块钱，可农民只有70块钱。因此呢，中国的养老金不只是双轨制，还是多轨制。我记得有学者说是7轨制，大大的不公平。说它不公平呢，政府也是承认的，而且呢正在力图让它更公平一些。实际上呢，在2015年1月，就一年前，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呢从2014年10月1号，就前一年的国庆开始实施。方案明确说，中国将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原来就实行，只不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实行。然后个人的缴费比例呢是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8%，单位缴纳呢这个员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之和的20%。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将从吃财政饭转为缴养老金，从单位养老转向社会养老，将实行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呢，1500多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也将进行调整。如今呢，已经有包括陕西啊、吉林呐、青海啊、辽宁啊等26个省份陆续出台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保险的并轨方案。总的来看呢，事业单位改革的这个进程呢要快一些，公务员呢进展的慢一些。从这里可以看出呢，公务员的待遇要好于事业单位人员，于是呢，不是特别乐意推进。确实呢，社会养老金的池子一共就这么多，那又有几千万公职人员不拿白不拿，然后还拿的比你多，这养老金啊不亏空才怪呢。据上个月公布的社科院的一个报告数据呢，说2014年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比2013年减少了1484亿，已经出现了高达1321亿的当期赤字，就是不够花呀，收不抵支。31个省份当中，只有8个省份2014年征缴收入大于支出，比上一年这个省份少了4个，上一年还是12个省份收大于支呢。另外23个省份都出现了当期扣除财政补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排在最后的辽宁、黑龙江、湖北、河北、湖南还有吉林6个省份缺口1666.82亿。你看看这些省份的名字就知道2015年更不乐观。不久前呢，财政部下属机构呢对县级城镇调研的时候发现说，有的地方养老金已经没了，穿底了。通常呢，当养老保险基金出现问题的时候，地方财政呢会补贴，但是有的县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拿什么补贴呢？其实呢，公务员交不交养老保险呢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他们拿的都是财政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交之前呢肯定也得涨工资，然后用这个工资来交养老。问题在于公务员拿的养老金太高了，这个让社会呢不能接受。因此呢，养老金改革几乎获得了除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之外的公众的一致赞成，社会成员都应该缴纳自己的份子钱吗？但是同样是社会保险的内容，同样是资金池子要露底了，医保的改革试探却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医保的改革呢，这回惹起争议的不是外媒了，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改革主要是这两句话，说要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这一提法呢，最先出现在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当中，大家没反应。后来呢，楼继伟在人民日报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说了这个事儿，反应还不大。可能是楼部长啊自己也觉得稀奇，在今年2016年第一期的《求是》杂志，楼继伟呢发表了署名文章， 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又一次说退休职工也要缴医保，这个才引起了大的争论。看来求是就是厉害啊！求是杂志前身是红旗杂志，那更厉害。为什么让退休职工缴医保呢？楼继伟的理由是，十二五期间全国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增幅比收入增幅高出2.5%，也就是说，基金收入增速呢在放缓，支出增速在上升。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结余啊，但很快就入不敷出了。但是让大家郁闷的是，就在五六年前，在医保问题上，人社部啊和财政部着急的可不是开源节流，而是想方设法把累积过多的这个医保花出去，提高看病报销水平，减轻个人负担。于是呢，扩大了这个报销范围，提高了报销比例。当时呢，咱们还跟着一起唱了赞歌，说好就应该这样，增加了大病的医疗保险，很多过去不能报销的病种药品呢，当时都能报了。于是，嘿，可能钱花秃噜了。据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预测，2017年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将出现档期的收不抵支，2024年也就是八年以后，基金累计结余赤字将达到7573亿。在北京2013年的时候，城镇居民和职工医保基金收入是497亿，支出已经达到了500亿，已经收不抵支了。你看这些事儿呢，都有点毛糙，没有一点预见性。就像计划生育，刚刚还紧着严防死守呢，一转眼就恨不得要鼓励生育了。像退休职工收费，还有一个直接的障碍，就是可能违反现行的社保法。2011年7月实行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27条有明确的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达到规定年限，就你已经交了钱了，退休以后不再缴纳医保费并享受基本医保待遇。法律有多重大家都知道，重于泰山。那既然法律有规定退休职工在职时缴纳了医保，那就和政府达成了一些个隐性的社会契约，如果政府随便改变了，就会威胁到正常的社会管理和运行，有损政府的公信力。养老、医疗、失业等等社会保险的本质是什么？是社会政策，而不是商业保险。而社会政策由国家依法强制实施，在资金出现缺口的时候，社会保险的收费和发放标准可以适当的调整，但政府必须支持社会事业，要为老百姓来兜底。也就是说，出现窟窿，应该最先出来兜底的是政府。那即使要修改社保法，也应该由全国人大正式提出来，并征求有关部门和职工的意见。所以呢，由楼继伟部长出来试探风口，不是对领导干部的爱护，这个应该检讨。有学者认为呢，医疗费用增长过快、浪费过多是医保赤字的关键，必须破除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大家都知道，医疗的浪费呢，既有医院的这个积极性，也有患者的大呼噜啊，虚假发票啊，虚假病历啊，挂床住院啊，滥开药物啊，什么虚报人数啊，一张医保卡全家都用啊，等等等等。而目前的医疗医药医保治理体系呢，又牵涉到人社部啊、卫计委啊、财政啊、民政啊等等多个部门，责任碎片化，每个部门都有一点点权力，又都没有权力，改革起来真是很难。那如果医院为了获取医保资金拼命给你治病，政府、企业、老百姓又都等着别人来掏钱，那么所有的人就都是输家，整个社会都是输家。你看，都是社保的事儿，官员纳入养老金，路人纷纷点赞，退休人员交医保，反对声一片，这个反应恐怕比社保本身更值得研究。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旗点明天接着聊。Some say love, it leaves a lase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hunger and endless aching.I say love, it leaves a flower, and you, it's only seed. It's a heart afraid. Learns to